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然而，60多年过去，日军遗留在中国的毒气弹仍遗害人间，受害者不断增加。人们要问，这场噩梦究竟开始于何时？一个神秘消失的岛屿又隐藏着多少罪恶？ 这里是日本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大久野岛。 在被称为罪恶之岛的毒气岛上都发生了什么？ 陆续的还有比他更小的孩子进入到魔鬼工厂。 侵华日军所使用的毒气残害了多少无辜生命？中国受害者走过了怎样的诉讼之路？日本政府最终又能给他们什么样的交代？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抹不去的战争梦魇。2003年8月4日，中国齐齐哈尔市一居民小区内发生了一起严重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先后共有44人中毒，伤者最大53岁，最小的才8岁，伤者有皮肤烧伤、眼睛受损、内脏受损的不同损伤，最严重的一人全身大面积烧伤，仍在抢救之中。 2003年8月5日，日本竹园市下着雨，一位日本老人独自坐在家中，他盯着电视屏幕，手里的茶早已经凉了。刚才您所看到的那则新闻报道，当年让很多日本人都吃惊不已，而这则新闻让这位老人所感受到的，除了吃惊，还有悲愤、痛苦。关掉电视，老人心中颤抖地喊道：这不就是当年在岛上生产的毒气吗？它还在害人。这就是那位看新闻的老人藤本安马。1941年到1943年间，他曾经在日本的毒气工厂做了3年的技术员，亲手制造过毒气。因为长时间的接触毒气生产工作，此后他的一生都在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做过一次大手术。电视当中中国受害者的痛苦，他感同身受，而电视中中国受害者的表情更是折磨着他的内心。他没有想到，60多年过去了，自己制造过的毒气竟然还在伤人，而且这并不是个案。1974年，佳木斯市民刘振起在航道作业时受到日军遗留毒气弹伤害。1982年，牡丹江市4名工人在扩建街道时挖出侵华日军遗留毒气罐中毒。2003年，齐齐哈尔市居民小区施工中挖出毒气罐，44人中毒，1人死亡。2004年，吉林敦化4名儿童在小河里游戏时接触日军遗留毒气弹，2人中毒。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后的60多年时间里，已经先后有2000多人受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伤害，并且这些化学毒剂给受害者所造成的病痛是终生无法治愈的。那么为什么战争结束了，伤害还在继续呢？这些可怕的化学武器为什么被丢弃在中国无人处理？在和平年代，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的受害者却仍然生活在战争的噩梦中， 这场噩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这场噩梦开始的一刻。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勾勒出了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目标。在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下，日本人找到了一种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并且大范围造成恐慌的新式武器，就是化学武器。他们把化学武器规划为令世界震撼的新式武器，命名为决胜瓦斯，并且很快开始秘密研制。 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年轻时候的藤本安马，这一年他刚刚15岁。1941年的一天，日本广岛县，藤本安马还有他的同学正在上课，突然被老师叫了出去。回来以后，老师告诉同学们，学校停课了。老师说，作为军国少年，他们要去一个小岛上学习新的知识，并且可以边学习边拿工资。这让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欢呼了起来。但是，这群年轻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噩梦也从这一天开始了。他们将要去的是一个在日本地图上早已经不存在的地方。藤本安马他们一路上兴奋地讨论着学校的样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整洁的学校，新的知识，关键是他们终于能赚点钱补贴家用了。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们来到了目的地。一上岸，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就钻进了藤本安马的鼻子，整个小岛似乎都被一层雾气笼罩着。陆续下船的孩子们一个个安静了下来，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兴奋。刺鼻的味道，铁丝网，诡异的雾气，让这些只有15、16岁的孩子心里害怕起来。从踏上岛的这一刻开始，他们再也回不了家了。这个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含有砒霜毒素，所有来到这个岛上的人，他们都将一生与疾病同行，并且他们在岛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与罪恶相伴。因为他们进入的是一个魔鬼的工厂，一个罪恶的岛屿。这里是日本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大久野岛。 大久野岛为何会神秘消失？花季少年和普通百姓如何在岛上变为魔鬼？ 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其实就是学习怎样制造毒气。 这个罪恶之岛生产出怎样的毒气，又如何吞噬着自己的子民？档案继续揭秘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抹不去的战争梦魇。日本军部把毒气工厂建在大久野岛，是看中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大久野岛在日本列岛中的濑户内海之中，处于连接日本本土三大岛同东亚及西方国家交往的海上交通动脉上，便于所需原料的运输和毒气的运输。而毒气工厂对外需要绝对保密，在制造毒气过程中会排放大量污水，并且一旦发生毒气泄露等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与居民区隔离。然而从生产资料和人力流动考虑，又不能离居民区太远。大久野岛离东京很近，周围又有不少小岛，隐蔽性很好，因此日本军方把毒气工厂建在了这里。1927年开始建厂，历时2年。1929年， 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投入生产。 日本军部为了掩盖真相，给毒气工厂命名为陆军兵工厂、火药工厂、中海兵器制造所。听到这样的名字，没有人会想到毒气。而大久野岛也在1938年被日军军部从地图上抹掉了。 在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内，各种毒剂生产设备一应俱全，装备日本军队的所有化学毒剂都可以在这里生产，包括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等多种类型的毒剂，品种有芥子气、路易士气、氰化毒气、催泪毒气、喷嚏性毒气等五种。岛内实行24小时警戒，工厂里的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这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那么，生产如此大剂量化学武器的工厂，为什么要使用藤本安马这样十几岁的孩子呢？ 早在藤本安马上岛之前，这个毒气工厂就已经招募了6000人开始工作。而这些人多数都是不明真相的日本老百姓。毒气岛投产时正值日本经济状况低迷的昭和初期，失业率非常高。而毒气工厂招募的时候，对于化学武器或毒气等字眼只字不提，工资呢也相对比较高，自然就招到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日本老百姓。 开始几年，日本军部对毒剂需求不高，1933年的月产量不超过2吨。但是到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化学武器的需求量剧增，1942年达到月产量450吨，最高年产量1200吨。此时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而由于战争需要，多数日本成年男人都被送上战场，毒气工厂再招不到人了，于是孩子就成了下一个招募对象。 藤本安马就是这个时候被招进大久野岛的，这一年他只有15岁。之前老师告诉他们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其实就是学习怎样制造毒气。 藤本安马进入了岛上的培训所，培训所整日教授的就是怎样制造毒气。原本是3年毕业之后分配到相应的工厂，然而因为侵华战争对毒气的需求量巨大，藤本安马这批孩子只培训了1个月的时间就被送进了工厂。 藤本安马被套上了毒气面具，一边学习一边就开始制造高危险的毒气。而当他到岛上之后，陆续的还有比他更小的孩子进入到魔鬼工厂。这里包括中海中学的学生，年龄都在13、14岁，其中还有很多女学生。这个女孩叫冈田里子，被招进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时只有13岁。冈田里子这些女学生当时负责制造一种气球炸弹的球体部分。像藤本安马他们那些制造毒气的人就得穿成这个样子，像这样，他们必须完整的佩戴防毒面具、防护服、橡胶裤，还有橡胶长靴以及橡胶手套。但即便是穿成这个样，还是不断的会有人中毒。 藤本安马每天都会看到身边的人或者听说其他车间的人出事故，不断有人被送进军医院，有人起了水泡、斑疹，有人咽喉痛，严重的还会关节痛等。曾在军医院工作的医生回忆当时的情景非常悲惨，而且工厂不允许工人停工治疗，一般都要求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治疗。 可想而知，在这里工作的人绝对不可能完全治愈， 经常都是临时处理一下就不得不继续去工作。藤本安马回忆说，如果有人害怕了不想再工作，立刻就会被发配到前线战场。 所以虽然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中，担心自己死在岛上回不了家，但藤本安马也只能继续工作。他在岛上工作了3年，每一秒钟都生活在噩梦里。他和其他的大人一样，执行2班倒的工作制度，从上午8点到晚上9点，或是从晚上9点到第2天上午8点。以这样的工作强度，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从1929年到1945年的16年期间，共制造了6000多吨毒剂。这些毒剂则由日本军方在福冈县起救郡建立的日本陆军增根兵器制造所负责，把大久野岛运来的毒剂装填炮弹或炸弹，这其中绝大部分运送到了中国，直接用于战场。日军一直否认使用化学武器，一份密令又留下怎样的铁证？在齐齐哈尔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魔鬼实验室？和平年代在魔鬼实验室所在地又发生了怎样的人间悲剧？档案继续揭秘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抹不去的战争梦魇。 1990年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否认研制和使用过化学武器，而我们这里有一份密令是侵华日军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铁证。这份文件由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殷占堂先生为我们提供，他的原件是保存在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密令的内容。大陆指第452号令，发密令的人是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接收的人呢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发出的时间是昭和14年5月13日，也就是1939年的5月13日。密令的内容是，日军总参谋长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在山西偏僻地区使用磺剂，研究它的使用价值。这里的磺剂指的是毒气之王芥子气，这是大久野岛上生产的一种糜烂性剧毒毒气。这道密令的级别是军事机密。日军参谋总长要求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芥子气等毒气的时候，要在偏僻的山区，并且要做到对第三国绝对保密。这里的第三国指的是欧美人。如此机密的原因是，一战以后国际社会制定的凡尔赛条约、海牙公约、日内瓦议定书中都明确的规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所以日本人非常清楚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是违反国际法的。再来注意一下下达密令的人，日军参谋总长。二战期间，日军如果要对美英苏等强国使用化学武器，必须经过日本天皇的批准。参谋总长这个头衔是根本不够格的。 而在侵华战争中 使用惨无人道的化学武器，只需要陆军参谋总长批准就可以了。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江西修水渡河战中使用270门大炮，30分钟内向对岸中国军队使用了16000枚毒气弹，10万中国军人尸横修水南岸。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一次性使用化学武器最多的战役。之后日军强行渡河攻入南昌。1940年，侵华日军在湖北宜昌强渡汉水时使用了毒气弹。1941年，又在宜昌攻防战中使用1000多枚芥子气弹，这是日军使用毒性最剧烈、杀伤中国军民人数最多的一次化学战，造成6000人中毒死亡。

北京故事广播，品读时分。 开始啊，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一次推荐海天盛宴团圆饭了。想要宴请贵宾的，想要朋友团聚的，